第三双光屏相传伴我游晚灯行，春风怎揽，燕客望梦，忽然花昏，散播传伴我游满灯啊 我人人万能会。